OK，弟兄姐妹平安，时间到了。我们终于来到认识基督最后一刻。没想到是用线上的方式。感谢主，差不多两年了、有两年吗？一年多吧。有两年吗？好像我上次郑杰才提醒我，其实郑杰是他从第一课就开始，就参加认识基督。OK， 感谢主。OK，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在教会历史之中都有赐给你的教会教师，透过他们的教导，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认识你的儿子，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书，让我们可以借此更加认识我们的主。也求你，我们为之前有讨论上的课献上感谢，也为今天最后一课祷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讨论，以下的思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基督的职分27章，这有点像是把，有点，其实你会发现这里面讲的很多的概念，很多的用词是之前都已经提过了。也就是说，如果譬如说他很明显的使用了高升和降卑的概念来讲述基督的职分，那我们之前有读到基督高升的光景啊、基督降卑的光景，基督高升的光景都是在前面的章节都有。所以这个最后一章27章以这个来做结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宜的 fitting end， 基督的职分。因为这主要是关乎他的工作，可是他的工作也是基于他的身份、职分、职位和身份，这样理解吗 ？OK， 好，马克·琼斯在这里首先提到说，基督的职分我们都知道是先知、祭司、君王 ，Right？那个人光他们怎么不见了 ？OK，Anyway， 基督的职分是有三重职分，我们通常会讲，但是马克琼斯在这一章里面提到说，其实他你都可以终结为一个职分，就是他是中保的职分。OK， 他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OK， 这个是。而这也凸显基督的职分是基于他是谁，他的身份，他是神一横人。OK， 因为他是神人，他是神人之间那人耶稣基督。中文的翻译是有点多余了，成为你知道我讲哪节经文？提摩太前书2章5节。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中文翻译成了人的耶稣。其实原文就是那人耶稣。其实，这当然就是关乎属性相通的原则。It's okay. Anyway， 要明白基督的职分，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明白他是谁，他为什么可以执行他的职分，因为他的身份，他是上帝，他是人，他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是神人。要明白，基督的职分，也要明白。他在生命历史中如何执行他的职分？当我讲基督的生命历史，就是有其进展、有其时间性的，这个就一定是关乎，他道成肉身的事实，他中保的身份。OK， 这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要理解他的职分，我们就要理解他的职分是在降卑的光景之中执行，也在高升的光景之中执行。他现在仍然在执行他的三重职分 ，OK， 也可以从两个亚当的神学这个角度来理解基督的职分。两个亚当，起初的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或末后的亚当 ，OK， 这特别是在罗马书5章和哥林多前书15章那边有讲的。两个亚当的神学，我们以两个亚当的神学来看基督的工作，很简单的。归纳成一句话，就是第一个亚当所失败的地方， 上帝本来要亚当人所做的或成就的，第一个亚当所失败的地方，第二个亚当必须成就。OK， 而人不是属第一个亚当，就是属第二个亚当。OK， 亚当，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的话，第一个亚当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OK， 这个在书里面有讲。OK， 335页第一行中文版，我在读的时候我才发现好像有点怪。最后亚当也是第一个祭司，没有错，可是应该这边你如果看上文下文，因为之前已经讨论过他是祭司，然后接下来是讨论他是先知，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最后亚当也是第一个先知。后来我去查我的翻译稿，那是我翻译的错，那个编辑们他们没有 catch the mistake， 但是是我的错误。原文是Mark Jones 当然是写说亚当也是第一个先知。 OK， 好，所以亚当如果以两个亚当的神学来明白基督的职分，或者第二个亚当的职分的话，那我们就追溯到第一个亚当，他本来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 OK，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基督的大使命，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你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大使命其实不外乎就是原来亚当所领受的大使命，你们要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重新再颁布在起初的创造所颁布给第一个亚当的大使命，生养众多，遍布全地，在新的创造或者救赎之中，再由第二个亚当宣布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 OK， 而Mark Jones 在这里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大使命已经成就了，也还在成就，也最终必要成就，有点像是已然和未然的这个神学。但是更精细一点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他的使命，因此他现在委命父怎样差遣他，他现在怎样差遣父赐给他的人，我们。所以他已经成就了这个大使命的基础，可以这么讲好了。因此他已经成就他的工作，他现在 commission us， 差遣我们去成就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要去 OK， 叫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而最终这个，所以这是在一个进行式，而最终还必要成就，就是讲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 OK， 可以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这个大使命。而基督之所以有权柄发出他的大使命，是因为刚刚提到他已经成就了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个跟他的降卑和高升有关系，他必须要先降卑完成他的使命，他才有高升，他才领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并不是他生在马槽里就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已经交给他。 OK， 这个是关于他的中保性的权柄，中保性的国度 Mediatorial Kingdom 或者 Authority， 是因为他完成了他中保的使命，在地上完成了，所以有这个权柄交给他，然后他再命令我们去完成这个大使命。而且如今他还继续成就他的使命， right？ 所以他的君王、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不只是他在地上或者降卑的光景中执行，他现在仍然在执行这三个职分，我们等一下会看。OK， 好，关于这个第一个 intro 引言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吗？我希望你们多一点问题。基督为先知，基督为先知，我们今天会讨论多一点，因为其中有一些概念，如果我们搞清楚的话，不只是读之后， 基督为祭司和君王，会帮助，会有所帮助，跟我们怎么样读圣经和听讲道也有关系。OK， 嗯，大概等一下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先知的意思就是向人启示上帝话语和上帝旨意的人，先最简单的定义。基督是借着他的道，他的 Word and His Spirit 和他的圣灵，道和圣灵向我们启示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这个是马克琼斯直接用西敏小要理问答第24问的言语来讲述基督如何执行他先知的职分。OK， 在某种程度上，基督先知的职分在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即将停止，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有个概念，他将那国度交给父。我们会神学家会再讲清楚一点，什么国度交给父，是他的 mediatorial， 他的中保性的国度，或者说他时间性或过渡性的这个，他因为他救赎工作已经完成所赚取的国度，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是交给父。所以以这个来讲的话，当新天新地将来到来的时候，他将等于说他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神学上有个名词，我中文一直不知道要怎么翻译，就是 consummation， 那个圆满的时候已经到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他的先知的职分就已经停止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他的先知的职分将永不停止。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关于为什么我们在天堂不会无聊的概念，为什么我们在天堂，你从来不会觉得没有事做，或者觉得心中很乏味，因为在我们得荣耀的景况之下，或者我们荣福直观在基督的面上瞻仰上帝的荣耀，这个瞻仰荣耀，这个领受，这个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是永不止息的。他还是不断的在永恒之中，因为有他，因为他仍然是我们的主，荣耀的主，荣耀的王，因为在他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他不断的向我们传递关于上帝的知识。我们瞻仰他的基督的面，就这么讲好了。将来我们是以肉眼瞻仰他的面，这个是不会永不止息的，是永不会无聊的，永远以此为乐的。 OK， 所以以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他的先知职分是永不止息的。马克琼斯也讲到，这边提到我们通常讲说基督为先知，他传讲上帝的旨意，我们通常直接想到就是他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他的比喻，他的讲道等等，他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辩论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直接的说 yes， 他说先知性的话语。但是马克琼斯提到他的先知的事工远远大于这三年福音书里面所记录他所做的事情。 OK， 他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执行了先知的职分。上次我们有提到耶和华的使者，我们通常多次很明显的就是上帝以人可以眼可以见的方式向人显明，以天使的形式向人显明。 OK， 那我们通常会说这是一个 Christophany， 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向人显现。 OK， 在旧约的时候他就已经执行他先知的职分，通常是以耶和华的使者的方式执行。他在新约的时候，马克琼斯有提到一个在336页是按照他的人性执行先知的职分。 OK，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特别是336页那边中间那一段，他马克琼斯 提到说，也许我们容易，我们就是一般的基督徒，一般基督徒容易以为，既然基督是上帝，他有完整的神性，没有错，那么他必然是，因为他是上帝嘛，所以他是直接按照他的神性向教会，就是向圣徒们启示上帝的旨意。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因为我们都会认知耶稣是上帝，所以当他向我们启示上帝的旨意，我们会说，当然了，他是直接，就是上帝直接对我们说话。但是马克·齐宏是在这边指出，不竟然是如此。他是按照他的人性执行先知的职分，也就是说，他是按照他的人性对我们说话。OK，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什么想法？我在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马克·齐宏在这边讲，既然基督道成了肉身，我们的确也说他是神也是人，他就是上帝，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这位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是直接按照他的神性向我们传递上帝的旨意，而是他是按照他的人性向我们传递上帝的旨意。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中间并不是直接上帝向人说话，而是上帝透过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那人耶稣基督向他的子民说话，传递上帝的旨意。 It's a mediated 旨意，就是经过一个中保再传递给我们的旨意，不只是辅救上帝的旨意，是辅救人，让人听得懂，用人人类语言的方式向人传递，而且是透过一位中保，有一个 mediator， 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我的教材上面有问，我想大家可以问一下为什么 Jones 没有在这边直接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先知这一段会花比较多时间，因为我觉得很有趣，而且给我机会讨论一些我们之前稍微有提到，可是可以更多讨论的一些，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神学概念，主要是关于为什么。阿米，为什么要这边特别强调是说，他所传递的是按照他的人性所传递的？其实不用想的太复杂，大家有想法？有想法吗？ 因为我们本应该像他一样靠圣灵而活，靠圣灵领受上帝的旨意。 这有点是好像是先把答案讲出来，然后再追溯那个，但是是有关系。也就是说，你仔细想，其实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需要道成肉身 ，right？如果上帝直接传递他的旨意，就是神直接向人传递旨意，那么在某一个程度来讲，基督需要道成肉身的这个 rationale 或者原因就已经没有了，听懂我意思吗？如果基督是直接按照他的神性向我们传达神的旨意的话，那神何必要道成肉身？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在关乎我们讲说关于传递他的旨意，或者让我们了解上帝的对我们的旨意，或者听懂上帝的话语。可是这你可以把它全面的再全面的看，为什么基督需要道成肉身？OK， 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等一下会讲得更清楚。这也关乎永恒的道成了肉身这件事情。我们会说道成了肉身为了要拯救我们 right？ 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道成了肉身也为叫我们有神学，如果道没有成肉身，我们的神学其实是会很残缺的。我们仍然会有神学，但是绝对不会有这么完整的神学，也绝对不会有我们有的神学可能就是 natural theology， 就是所谓的自然神学，就是你看的望眼望去，你就无可推诿一定有一位上帝，但是你无法确实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更无法知道他怎么样拯救我们。 道成肉身，跟我们现在有我们的神学，关乎上帝的知识，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基督是神人之间道成肉身的中保，所以我们一个一个，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第一个原则，尤其是改革中神学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就是受造物如何认识造物主。原则就是要记得，我们在思想很多神学议题的时候都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有限的不可涵盖无限的这个原则。 OK， so 在这个原则之下，就是我们是受造物，造物主造物主中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你可以这么理解好了。既然是如此，那么受造物人如何认识造物主上帝？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先问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神学正统改革中的神学会把神学分成两种，基本上有两种神学，我把它翻译成第一个就是原版的神学，另外一个是副版神学。我先讲原版神学就是 archetypal theology， 副版神学就是 archetypal theology。 什么意思？认知，如果我们有关乎上帝的知识，也就是神学的话，这必然不可能是上帝对他自我的认知。不是说上帝当然是无限的，他对自我的认知是无限的，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知识，只不过比他少很多。 No， 我们是认知，如果我们有认识上帝的知识，不是只是量上面少很多，是本质上面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Why？因为有另外一个原则在这就有关系了，就是上帝的纯一性。上帝的自我认知其实就是上帝的本质、right? 所以如果它是不可分割的，它没有多或少，如果其实逻辑上面来说，如果有限的人能够有份于那无限的上帝的知识的一部分，其实你就是已经有份于无限了，已经涵盖无限了，已经抓住无限了，而这是逻辑上 的不可能。OK， 所以先贤们基于这个认知会说，如果我们有关乎上帝的知识是 archetypal， 不只是只是少一点的知识，是根本一种本质上就不同的知识，不是上帝的自我认知 theologia in se， 而是 theologia nostra， 我们的神学，不是上帝自我认知的神学。但是我们要这个神学不是说它是错误的或者说是误导的，为什么？虽然本质上有所不同，但是因为这是仍然是上帝辅救乐意让人知道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就算上帝乐意让人知道，他还是需要有个 means， 有一个手段或者一个媒介让人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基督道成肉身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要有一个桥梁，要有一个中保，我们这么说。 OK， 所以本质上帝的自我认知其实就是上帝，他是无所不知的。OK， 这个的神学是我们完全无份的，但是我们如果有的话，我们是说是这个的神学复制或者类比的，本质上是有所不同，不只是量上面少，是本质上有所不同，但是仍然是 true theology， 不是 false theology， 仍然是真实的神学。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是 creaturely theology， 受造物的神学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然后是上帝辅救赐予我们的。 OK，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上帝成了人，第二位格成了人，他是神也是人，那么基督有什么样的神学？一步一步问。所以如果神学有两种，我们是复制的神学，复制版的神学，上帝他本身的神自我的认知，那个是我们没有的原版的神学。那上帝成了人，他有什么样的神学？他是原版的神学呢，还是复制版的神学？我要基督的神学，就是基督对上帝的认识，你们觉得 他是副版，因为他有所不知，富有让他没有知道的部分。 Yes，他一定是有一个 知识或者对上帝的认知，对上帝旨意的认知是有所不知的，只有父让他知道他知道。所以这肯定是因为他是人，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是有点是就是因为后来的证据，所以让我们推论出原来的理由。但是有另外一个a priori 就是说不是有后来的证据，我们也可以推论出为什么是这个理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人。如果是人的话，这个人的知识就必然是有限的。OK， 但是我要再补充，基督严格来说，他有两个知识 ，right？ 就像他有两个意志 ，right？ 有人的意志，神的意志，有神的知识，有人的知识，而这两个是不会混淆的。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要说基督有上帝的知识、自我认知，没有问题，因为他是第二位格，他本来就有。这个他是不能够改变，你如果一改变他就不是上帝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既然在时空之中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在位格之中与自己联合，所以基督这个位格他有另外一种知识，而这个知识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 OK， 而这个知识其实就跟宜心刚讲的跟我们一样，如果这个知识是真实的，对上帝的认识是真实的，必然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也是透过圣灵所赐给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有限的，是 creaturely 受造物的，因为他的人性是真实的，就必然是受造的，受造物的知识 ectypal 复制版的知识。 OK， 这个没有问题。下一个，这个才是真正有趣的，因为基督在是中保，他是神也是人，所以神学家又会特别的认知他的知识，我们就严格来讲就是说他的人性的知识好了，或者他的基督的 ectypal theology， 他的复制版的知识仍然跟我们的知识有所不同。你从圣经中看得出来，他知道有些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他的智慧，圣经会说所有的智慧知识都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里面，或者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他就是智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知识和智慧仍然虽然跟我们一样是复制版的，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也是圣灵赐给他的，但是仍然跟我们不同。所以神学家会说他有一个叫做 theology of union， theologia unionis， 联合神学，我中文翻译这个联合是什么意思，就是基于神人在同一个位格之中的联合所有的知识。 OK，这个联合神学仍然是复制版的、有限的、受造物的，但是跟我们相较来说是更深、更多、更大，几乎是 infinitely more， OK， 可以无限的更多、更大、更深。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知识是有，你可以牵扯到一些其他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教义，就是譬如说属性相通的教义，神人两性在同一个位格之中属性相通的教义。所以 connected to this， 跟这个有关联的就是路德宗他们基于他们对属性相通的认知 right？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他们的认知的属性相通是因abstracto，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位格之中的两性的属性是直接有所相通的。 OK， 大部分是神性直接通给人性，而我们认知的属性相通是 in concreto， 是确实的属性相通，不是直接的神性和人性 有属性相通，而是相通在什么，因为基于位格的联合，是同一个位格有两个属性的本有两个本性的属性，是这样子理解。 OK， 不管怎么样路德宗基于他们属性相通的认知，所以他们会说基督的这个theology of union， 他所领受的神学是什么，其实就是上帝自我的认知，就是 theologia in se， 就是上帝本质的神学。也就是说按照路德宗的理解，基督本来就是无所不知，因为他 属性相通的原则，就算他按照他的人性来讲，他人性也有上帝那无所不知无限的知识传递给他。 OK， 问题，按照改革中的逻辑或者理解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对这个会有什么看待？如果你这样子理解， 那就变 Superman 不是 Real Man。 不只是如此，不只是 Superman， 他就其实逻辑上基于回到刚才讲到的一个原则，纯上帝的纯一性，他已经成为上帝了。他只要有任何，如果啦，人能够领受上帝任何一个属性，其实我们之前有讲到，上帝的属性只是按照我们人的理解来了解，上帝就是上帝之一个，上帝只有一个属性。他只要领受了这个，他其实就logically 他就成为上帝，这就变成一个逻辑上面的，我们会说是 absurdity， OK。但是路德宗他们会认为说，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知的。就算按照他的人性来说，因为他是直接领受了神的智慧或神的知识，我们会说这样子理解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真的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当然会有其他的说法。 OK， 好，所以 theology of union， 这个联合神学是我们耶稣基督他特有的神学，只有他有，天下所有只有他有这个神学。 OK， 所谓的联合神学。 OK， 我们可以说基督人性，按照他人性来说，他所领受的联合神学是受造物可领受的知识的最高境界。圣经的用词是他领受是没有限量的。 OK， 不是 technically， 不是 absolutely 没有限量，像上帝是没有限量，但是就我们来说，他领受的这个是没有限量的，圣灵赐给他的。 OK， 好，也必然是借着圣灵的。 OK，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从上面来的就是说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使徒行传一章第二节，耶稣在升天之前依靠圣灵向门徒们解释上帝国度的事。 OK， 等等。所以圣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灵的numerological 圣灵的成分在基督的知识里面，我们认识基督的神学里面，或者基督身为先知这个他的职分。其实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想到先知，是我们熟读旧约的人就知道，这是不可能少的。是圣灵浇灌了先知，圣灵先知定义上就是受膏者，他真正受膏是受膏于上帝的灵， right？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太奇怪，就连我们主他的知识，如果他要传递关于上帝的知识或上帝的旨意，他自己必须先领受，因为他也是他成了人，然后借着这个中保职分，他执行他的那个传递上帝知识，其中圣灵一定是不可少的，他的工作是不可少的。 OK， 借此我们也会说，就算我们认知基督联合的神学是没有限量的，但是仍然是有其进度或有其成长的。 OK， 我们会说基督在地上他虽然领受了，他有这个 theology of union， 他领受的是没有限量的，但是他在地上的神学仍然是有限的，在天上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他在仍然是有限的，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换言之，他的神学，这是另外一个用词，我也觉得是很精彩的。这又在神学上面，你可以不同的分类，可以分类为什么？过路客的神学和荣福或荣福直观的神学。所以基督在地上的神学不是荣福直观，不是直接领受直接看到上帝的那个神学，直接凭着他的眼见他就认识上帝。就连虽然他是神人，在同一个位格里面有神人二性，当他还在地上，当他还在降卑的光景之中，他不是直接凭着眼见看见上帝，他仍然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行在地上，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说的 in via 或者 theologia via tourum 过路客的神学 pilgrim theology。 我们在地上的神学就是过路客的神学，跟我们一样。 OK， 他的基督的联合神学当还在地上的时候仍然是过路客的神学，他仍然有所不知，他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我们之前讨论基督论时常会拿出来跟改革中基督论比较的基督论，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基督论。他们会认为基督的神学也许不是像路德宗认知他已经领受了上帝本质的神学，但是他们会认为基督一出生就有荣福之官，也就是说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所有关于上帝的知识是 theologia via tourum， 就是他已经直接用眼见看到上帝认识上帝的那个神学，也就是说基督一出生这个神学就已经给他了，也就是说在马槽里的婴孩不会哭，他什么都已经知道了，如果他看起来不知道他只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做做样子，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那这个会有，如果说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理解是如此的话，基督在地上的神学就已经是荣福之官的神学，会有什么问题？其实我刚刚已经暗示，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我是要特别问之前上过基督课的同学们，基督论的神学们，基督论的同学们，如果基督从小一开始他就什么都知道了，那 OK， 对我们来说啦，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的属灵生命之中会不会造成一些问题？你读经会不会有问题？譬如说路加福音第二章，你读第二章，第二章讲到什么？第二章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小时候，圣经唯一一处记录我们基督童年的一些事情。记录什么？让我们翻开来好了。路加福音第二章。我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在说什么？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说他在圣殿里面跟文士们辩论，后来他的父母要回头去找他，三天没有看见他，回头去找他，找到他在圣殿里面，耶稣说49节，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话他们并不明白，就是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父母都没明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大概12岁的时候他的知识就已经某些程度已经超过他的父母了。 OK， 我们在这边也许可以讲，对啊，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理解，他其实他从小生出来他就已经有完全已经直接眼见认识上帝的知识。 OK， 他就同他们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有问题。Beatific vision 或者这个Theologia Beatorum 荣福的知识，那个是那这个概念是讲说人之后要得到最完整的知识，就是在荣耀里面在升天之后才会有的。 OK， 但是罗马天主教认为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他就拥有这种知识。 OK， 接下来他就说他母亲就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然后52节，基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如果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理解，你可能你会有一些问题，读到他的智慧有所增长，或者另外的经文就是他有所不知，那个日子新天新地要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父没有让他知道。你这些经文你就没有办法直接按照，因为如果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理解的话，他所有都已经知道了，他没有不知道的。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读这个经文，你只能说他可能是在装模作样。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是的，他在每一个层面都是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但是也是按照他在每一个合宜的11岁、12岁、13岁、20岁、33岁领受圣灵没有限量的。而他在12岁的时候领受圣灵没有限量，可是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成长的空间，他的知识仍然有成长的空间，他仍然有学习的空间。 OK， 这个跟希伯来书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也有关系了。他怎么样透过学习受苦，透过受苦学习顺服，你要怎么样真的了解那节，如果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理解的话，那节经文会对你来说是非常奇怪。他怎么需要学习透过受苦学习顺服。 OK， So 连耶稣基督虽然他的联合神学是远远高过我们的神学，但是仍然是有成长的空间的。 OK， 仍然是依靠圣灵的。而基督的联合神学，回到这里，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这就关乎基督先知的职分，先知向我们启示关于上帝的旨意，关于上帝的知识。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或者领受上帝的知识，或者换改革中神学，就是我们知道如何向上帝而活的教义，神学的定义。 OK， 是因为有基督的联合神学，然后透过这个中保认识上帝的。 OK， 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我们才可能有这样子的认识上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主他自己说的，或者透过他的话语他自己说。因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谁见过上帝，再把他看到的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讲的，只有在父怀中的，应该翻译为独生上帝 Monogenes Theos， 独生的上帝。只有那节经文非常的，中文是翻译成只有在父上帝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但是应该大几乎可靠的抄本应该是这么说，应该是翻译成只有独生的上帝。太难了，什么是独生的上帝？其实就是这个是关乎第二位格永恒出生的教义，但是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上帝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然后又在六章四十六节那边讲到，这不是说有人见过上帝，没有人唯独从上帝来的，他见过父，只有他见过父。然后他又自己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我，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只有借着这条路，我们来到至圣所，来到上帝面前。然后老约翰之后又会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了。在这边其实要讲的是什么以基督为中心。很多人误解，甚至有所谓改革中的一些台湾改革中的人就说，为什么要讲以基督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不是很好吗？那以基督为中心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主他自己的启示，就是只有透过基督我们才得到上帝。你听，是一个 epistemological， 是一个认知知识论上面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怎么有份于上帝，认识上帝，只有透过那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神人之间的中保，我们才有份于父子圣灵，就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只有透过那位基督，我们才有完整真实的神学，叫人得救的神学。 OK， 我也在这边提到说，基督在高深的光景之中，他的神学，那个联合神学，仍然是复制神学 Archetypal Theology， 是得荣耀的复制神学。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升天之后，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说，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再将他浇灌下来。你可以看得到，这边又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有神学， 因为他在天，他更丰盛了，没有限量的领受了那所应许的圣灵，再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因此我们可以认识他，认识父。 OK， 关于这个是书里面，其实他是在Mark Jones 是在用这个概念，他当然没有直接讲到，我只是把趁机把它 expand。 我希望你们听了会觉得很有趣，还是我刚花了半个小时在讲，没有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请问一下，那基督升天之后，他原来是属于副本的神学，那还有联合神学，那他升天之后，他已经变成荣福直观的神学，那副本的神学还是存在？ 荣福直观的神学仍然是副本的神学。所以在某些程度，荣福直观通常是说我们是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荣耀，但是你要说基督是不是有荣福直观 beatific vision， 某些程度我想我们也可以说是的。他升天之后，他是不再凭着信心，他是凭着眼见认识他的父，按照他的人性来说。 OK， 所以其实联合神学一定就是副本神学。 OK， 联合神学之所以为什么有这个名字，是认知基督的副本神学跟我们的副本神学有所不同，所以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因为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而我们是有限量领受他所浇灌他下来的圣灵。 OK， 所以联合神学就是副本神学，而荣福直观的神学或 Theologia Virtorum 仍然是副本神学，可是是得荣耀的神学，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是眼见，不再是凭着信心，乃是凭着眼见的认识上帝，但是仍然是副本，仍然是有限，仍然是 creaturely 神学。 OK， 好，所以林姐这样子有厘清吗？对，这样子， 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他升天还是副本。 Yes， 副本就是副本，也就是说，一个原则好了，受造物不可能变成造物主。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所坚持的是什么？他的人性没有升华成为神，就算升天之后，听懂我的意思吗？对。而这才是精彩。而正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到天堂才会有那荣福直观，才会有那荣福直观的神学。正因为他的人性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升华变成神，我们才可以在他的面上，他仍然是做我们的中保，瞻仰上帝的荣耀。而不管怎么样，就算我们以后升，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概念，不管我们升天之后，我们得荣耀之后，我们会有个复活的身体，不会朽坏，强壮荣耀的身体，但是那仍然是受造物的身体，因此仍然无份于上帝。那我们要怎么样有份于上帝？仍然需要透过一位中保， 他现在仍然为我们代求。 这等一下会提到。 OK 那我们这个、我就正因为基督在地上，他是有所不知的先知，我们得救才有确据。这怎么说？其实就是因为他是有所不知，所以这就凸显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人。如果他有所知的话，是上帝透过圣灵让他知道，他并没有直接依靠他的神性的知识传递给他。 OK，也就是说我们得救有确据的原因，不只他是神，我们之前有讲过他也是人，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才能够拯救我们。 OK， 马太琼斯这边有特别提到，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也有，就是他会有红字版红字在里面。他说按照这个原则的话，如果知识是所有的关于上帝的拯救人的知识，我们需要知道知识都是透过中保传递给我们的，也的确是，彼得有说是，就算在旧约的先知都是通过上帝的灵感动他们写下来的旧约。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太在乎圣经里面的红字，应该是全部都是红字。你听懂马克琼斯的意思吗？整本圣经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语。OK。Yeah， 最后有一个我提到， 先知他们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而我们看先知中的先知，他什么时候说话？在路加福，他有很多例子，我就提出一个，这个我们时常看到，路加福音四章，那里当我们的主从旷野中战胜了战胜了魔鬼的试探，满带的圣灵的大能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开始讲第一篇道，是对他的家乡的人讲的。讲了以后，他接下来讲了以后，众人都称赞他，对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感到惊讶。他们就说，哦，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不是认识他们？结果在23节，路加福音4章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定会用这样的俗话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你在加百农所做也该在你自己家做。接下来他就跟他们讲一大堆话，说上帝的恩典是临到外邦人，先知在自己的家里也是受人厌弃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当他该住口的时候，他没有住口，他继续告诉他们上帝的恩言。只是之后这些他家乡的人就厌恶他，因为他告诉他们真理，上帝的恩典是如何运作，他们不喜欢听到上帝的恩言，结果要把他推到山崖之下，要打死他。 So 基督为先知，一般人认为应该就停止，哇，你讲的真好，这篇道真好，何必要再讲？人他没有停止，先知没有停止，他必须讲上帝的话， OK。 但是他什么时候不说话？他受审的时候不说话，人家在侮辱他的时候不说话，他受辱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他只把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 Anyway， 我今天只是在做教材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说，先知不只是说话，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说话。但是我们看他说话的时候，通常不是人觉得应该说话的时候，反而是人觉得你应该要闭嘴的时候他说话。而人要他说话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不说话。先知，我们的主，很有趣。 OK， 关于先知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接下来应该会比较快。郑杰 OK 吗？其他人 ，OK， 基督为祭司 ，OK， 我的教材有错字。基督不仅不是不敬献祭，基督不仅献祭，他作为祭司，他是献自己为祭物。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跟以色列人的祭司是不太一样的。神学家，尤其 Reform Theologian 改革中神学家会把先。基督的献祭分成两个层面来讨论，他的献祭和他的代求 ,oblation 和 intercession, OK? 献祭和代求从另外一个，这是特别是讲先他献祭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概念，在新民信仰告白。什么概念？就是基督的救赎工作不只是他为我们获取一切救赎的好处，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舍命流血了，他就付上那个赎价，成了，他已经因为他付上了那个代价，他流了血了，他以他的生命为我们获取一切救赎的好处。不只是如此，光是这个还不够，如果他只死在十字架上，那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他还需要什么 apply application 施展，将那个救恩的好处现在施展给我们，怎么样透过他的祷告代求和他的圣灵现在实际施展在每一个圣徒身上。这个概念新福的弟兄姐妹应该很清楚，这边马克琼斯所讲的就献祭来说是一样的，他不只是献祭，也就是说献自己的生命为祭，这个只是他祭司工作的一部分，他还需要代求。因为大祭司本来就是他不只是献祭，他如果他只是光是献祭对以色列人一点用都没有，他还需要为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代求， OK。 而基督如果他不求的话，我们就不称义。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他的宝血称义的，但是他光流血 如果他不把那个血应用在我们身上，如果他不为我们求，我们就不诚意。所以 Goodwin 特别有讲到说，基督的代求特别与我们的诚意有效与否有关系。 OK，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基督的救赎的工作的时候，会有点只看到 50%， 哦，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拯救我。哦，他不只需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现在还需要为我代求，而我每一分每一刻没有失落，是因为他现在正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代求，好拯救我，拯救到底。我们时常忘记了他现在正在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我们知道他在历史上为我们所做的，但是忘记了另外一部分。 OK， 所以如果用另外的言语，如果他不把我们带进至圣所，就像那大祭司披着12个支派的那个衣服带到每年一次到至圣所，我们就进不去。 OK， 就像以赛亚先知在49章说，我将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我不会忘记你，你的父母会忘记你，耶和华主不会忘记你，我将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马克琼在这边提到，每一次他带球的时候，只要他举起他的手掌，里面就是刻着我们的名字，上面有他的伤痕，为我们付上的代价，父就不可能对他说 no。 诶，所以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因为你都守律法，因为你做了很多的善功，然后你很得 no， 因为你的主举起他的手提醒他的父，好像就是把马克琼斯用词是什么，把他的献祭再一次的，他的代求就是把他的献祭再一次的带到了父面前，父就不可能对我们说 no。 OK， 好，这边也提上基督所献上的祭是他的一生，不只是献上他的死，是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他一生完整的顺服，他是顺服以至于死。 OK，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新民信仰告白所提到的，在先贤们有一些争论的，就是耶稣所献上的祭是否只是他的死，或者所谓的 passive obedience， 他顺服上到被送上十字架，还是包括他的积极的顺服，就是他一生所行出来的，我一次没有后退，我一次没有违背的顺服。我们会说是他完整的顺服，你要说积极或者被动，还是说就是他一生完整的顺服，那个都是他所献上的，也就是说那个都是他所归算给我们的，不只是被动的，是积极和被动，或者他的生与死都归算于我们。 OK，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跟我们的成圣有关系。 OK， anyway， 那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有人有问题吗？ OK， 好，特别有提到基督之所以可以献祭，他之可以执行他中保的职分是什么？因为他道成肉身，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人性是这么的重要。简单的来说，如果他不是人的话，他没有办法献自己为祭，他没有血可以流，我们也没有肉可以吃，就这么简单。你就这样想好了，如果他不真实是人，他就无法献祭，他有血有祭可以献。更重要的是，真因为他确实是人，我们信仰告白的言语是说，他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他不是只是有一个外壳，他是有一个完整的人性，有肉身有灵魂，所以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凡事与我们相同。 OK， 他有理性的灵魂，因此他可以受试探，而搭救那受试探的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有肉，他有理性的灵魂，他就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按照他的人性，因为他凡事也受过试探。上帝不可受试探，但是上帝成了人却可受试探，奥秘。基督徒想到这个，你就想上那一位在诸天之上的上帝，居然有花了40天在旷野里面，他居然真实的受到撒旦的试探。 为了你的缘故，你要怎么样认识你的主，就是这样，就想这些事情。所以他可以凡事的真实的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是真实受试探。这他必须是要一个真实的人才能够如此，而且他是学习顺服的大祭司。经文说他是在上帝的律法和咒诅之下的祭物，他为我们承担了那咒诅。他时候成熟了，就出生于女人，生在律法之下，他必须完全的顺服。他不能说我是上帝儿子，这个律法是我制的，他对我没有限制。不，他既然道成肉身，他就是生在律法之下，他就必须完全的顺服他父的旨意，他父的律法。OK， 所以因此来说，他是从苦难学习顺服。虽然他是儿子，他是从苦难学习顺服，因此我们就可确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所以弟兄姐妹，不论你经历什么，不论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试炼，什么样的试探，你没有经历十字架，你没有经历你本来应该经历的，你没有经历那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可是他有，因为他有。不只是如此，他一生是常受苦难，经常忧虑的人，一生都遭人唾弃。他经历过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试炼，可是他一次没有违背。但是正因为如此，他能够体会，能够体恤你所经历的，他并非不能够。所以他不只是好像献上了祭那个就完成了，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如果我们只有一位大祭司，哦，他帮我献祭好了，他帮我献祭，但是这个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你如何活在世上，你如何有盼望有安慰，有很大的差别，不是吗？你知道他经历过你所经历的，而且他所经历的远远超过你所经历的，不管你经历的是多少，因此他可以体恤你。因此你就这样子想好了，我们时常会说请你帮我祷告，因为某些人祷告我们特别觉得可能特别的虔诚，特别有效率，特别喜欢他祷告的方式。你要记得，当你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天上的大祭司在为你求，你可以想象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吗？如果说你在地上要属灵的长辈为你祷告，因为你觉得他可以体会你所经历的，那你在天上的大祭司当他为你代求的时候，他祷告的内容又是如何？这个就是希伯来的作者不断的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或者 Thomas Goodwin 在他那本书里面，基督在天上之心那本书里面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少讲到这个在教会里面？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我真的是不了解。一旦你开始可以思想这些东西，跟你的成圣，跟你的属灵的生命有多大的差别，我自己觉得OK。好，基督为祭司，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OK， 我们就 move 这最后 ，sorry，OK，、okay, 再希望再过十分钟。基督为君王，基督为上帝耶和华本来就是王，他是第二位一个，他本来就是王，那没有问题。但是基督又有另外一个王位或者王份，就像基督有另外一种知识，他有两个，按照他中保的身份，他有中保的王位 ，mediatorial kingship。这是父所赐予子的，不是他本来就有的，这是另外一个他本来就有的，那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但是他不强夺上帝的权柄荣耀，强夺而取了奴仆的样式， OK， 他就有另外一个王位，是关乎他中保职分完成之后所赐给他的王位， OK。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他有一个王位是他需要赚取的，不是他天生就有的，不是他的 natural right。 他天生就有一个，他本来就是万有之王，但是既然他道成肉身，这一个王位，这一个王国，他必须自己赚取 ，OK， 而且是付上他的生命赚取的。所以从基督君王的身份，也可以从以色列王，或者从亚当开始，你要从以色列王也可以。以色列的王都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失败，而基督在他们失败的地方，他必须成功 ，OK。他们悖逆的地方，他必须完全顺服。基督也是受装备的君王。Edward Reynolds 在这边有讲到，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在342-43页 ，OK， 这个君王不是说哦，我本来就是上帝，我不需要，他是需要受到上帝借着圣灵装备他的 ，OK。第一个，他需要有一个身体，他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人性，就是这样。然后他需要有圣灵无限量赐给他，等等等等。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OK， 而这个国度，这个王权之全能，不是来自于武器，不是坦克、飞机，不是飞弹，不是原子弹，不是炸弹，不是弹。Sorry. No, 是他自己的受苦 ，right? Suffering is his weapon. 他的受苦是他的兵器，而且王为他的子民舍命。哎，以色列的王是召子民去为他打仗，这个王怎么赢得他的王权、他的国度？他为他的子民舍命。他必须受伤才可能得胜。创世纪3:15，他要踩碎蛇的头，但是在这过程之中，他的脚也要受伤，而且是致命的伤。OK， 这就代表，因为他必须要舍命才能够做王，这个就跟什么有关系？他的祭司的职分有关系了 ，right？ 祭司，我们的大祭司是，他是献上自己为祭物的，而这位王也必须要有献上自己、舍去自己生命才能作为王，所以我们会说他是 priestly king， 他是一个祭司的君王。OK， 这如何影响你理解彼得前书2:5？彼得前书2:9，彼得前书2:5，你们要做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的祭物。在第9，很多教会喜欢讲的，我们是什么？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有王权的，有王的尊严的，是王的祭司。直接希腊文翻译。莱斯利亚有是君王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就是上帝的子民，要你们宣召召你们。Oh yeah， 谁不想当君尊的祭司啊 ？Yeah， cool， 君尊祭司。但是，一旦了解这个君尊的祭司的 prototype， 我们要效法的那位，那个原来的版本，他是怎么样做君王的祭司，或者祭司的君王？你对这节经文的理解应该跟一般灵恩派或者成功神学所教导的有大大的不同。怎么样？他是舍去自己的性命才做君王，他是献上自己的生命为祭的祭司才做君王的。 OK， So 这就回到我们在心腹不断的讲，我们是要得荣耀的，但是得荣耀之前必然是经过受苦，没有其他的路。因为我们的主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因为他是先受苦再得荣耀，我们也就受苦得荣耀，一样的意思。我们是要与他一同作王的，但是我们与他一同作王之前，如果他都先受苦才得王权，我们也是。这个对我们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会有应该会有不同的亮光。OK， 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8节那边提到基督之后会把国度交给他的父，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保罗会在那里讲到的，他不是说只在永恒之中就是次等的第二位格，所以他要把他的国度的权柄交给父，而是说因为他道成了肉身，这个将国度交给父就表示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之功，应该是这么理解。 OK， 我们的中文版翻译是这个 dispensational kingdom 翻译成时代性，或者我会也许讲过渡性的国度吧，或者说它是有时间性的，就是说在将来有个 consummation， 有个圆满，到最后一切都会成就，新天新地会降临，魔鬼会完全的制服，然后上帝会掌权全地。 OK， 这个时候子将他的这个国度交给父，但是他仍然，他既然是神人，他就必然永远作王。所以马克琼斯在这里讲，我们思想这个事实，或者像保罗在哥林多，不是哥林多，哥罗西书3章1节，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因为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起复活，所以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这边讲的是一样，你思想上面的事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是永远作王的主，不管地上是怎么样，他是永远作王的，而且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复活，与他一同作王的。你在地上不论经历什么，你都可以说 Yes， 一切都安好，一切都安好。Okay. Richard Sibbs 薛伯斯会讲清教徒，其实简单的，他在这边讲的高升的基督、降卑的基督都是我们的基督，你不可能只有高升的基督而没有降卑的基督，你也不可能只有降卑的基督而没有高升的基督，我们有的是完整的基督，他是我们的基督，是降卑的和高升的基督。我们应该默想他整个生命的历史，降卑之中的基督，高升的基督，因为你无法理解高升的基督若非你先理解他是降卑的基督，你也无法理解降卑的基督而不指向他是现在是高升作王的基督。 OK， 这个概念大概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王是曾经受苦而得到他王国的王，现在得荣耀的王。 OK， 如果你只有降卑的基督，你只朝向那降卑基督，你会变成什么？律法主义，你就是效法他不断的刻苦己心，做。如果你只有高升的基督，你就变成成功神学，过分发达的末世论，你不知道那个高升之前必然是先经过上帝指定，就是要先经过受苦才得荣耀。 OK， 所以基督登基，他就这边Mark 就是讲说，他就按照人性最高限度的领受圣灵，或者用另外用圣经的言语是无限量的领受圣灵。 OK， 他的领受圣灵是所有受造物所有人之中最高最高最高最高最高，远远超过我们领受圣灵的限量，所以圣经是说无限量的，而我们是有限量的领受圣灵。 OK， 也就是说如果基督不登基，我们就没有圣灵。很简单，马克琼斯用诗篇45篇那边讲那个文笔下面至美的，然后有油膏在他的头上，然后从他的胡子掉下来，马克琼是用这个来叙述基督将他所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下来到我们身上。使徒行传2章33节。 OK， 基督做君王这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 所以我可以说这个中保性国度已经开始，而且要持续到永永远远吗？ Yeah， 他现在已经作王了，只是这个国度目前在地上，新天新地还没有到来的时候，马克琼斯是世人眼睛认不出来的， right？ 你如果没有圣灵，你看不到基督已经作王，你也不知道他必要作王，而这个王权主要是在哪里施展开来？我的国不在这地上， 我们哦耶， oh, yeah, 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信仰告白，有讲到这个概念。现在基督的王权主要是在哪里直接施展？ 教会。 教会，耶、yep, ，教会。OK， 但是将来就要在全地 ，right？ 嗯、okay. ，最后这边有一段，马克琼斯特别有指出，基督在我们默想基督的他在受辱的光景之中如何执行他的职分，或者他在降卑的光景之中如何执行他的职分，是特别想到基督的职分如何受辱。英文就是 humiliation， 他在 state of humiliation， 他的职分是如何 be humiliated， 如何受辱。提出的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right？ 在都他是用马太福音，他在他们用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yeah，You know, it's a, 这时候先知不说话，对，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什么？先知不说话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是极大的恩典。如果他真的告诉他们打他们是谁，他们必须全部都会退后在地上，当场就被击毙。我想他没有讲话，他们不知道 yes 他是先知，他也是容你们打的先知。 OK，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一点都没有错。你可以注意这些人在侮辱这个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所受的侮辱，他们所讲的话其实都是真的。他救了别人就不能够救自己，如果他要救自己他就不能救别人，他就不能，他就不上十字架。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祭司的职分他是献自己为祭，所以他当然不能够救自己。OK， 然后又说啊，你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Yes， 他不只是以色列王，他是万王之王，他可以立刻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够了，我受够了，我下来。我只是他们不明白。之前提到是正是这个才是他的武器，他是借着死，约翰欧文说 The death of death， 以死致死，以死真正战胜了死亡，他替我们死我们就不死。 OK， 而且嘲讽的人之中，后来路加有提到这些人，彼得是直接说是你们把他钉十字架的，你们把他送上十字架。可是这些人也在五旬节，有很多这些人在五旬节得救。Yeah.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要明白他是如何荣耀的祭司、先知与君王，你必须要了解他是如何，他是如何的高升，高升到最高万民之上的名。但是他必须要曾经是如此的降到最低，受人裹巴掌，受人吐唾沫，受人羞辱。Okay. 所以这个就是清教徒他们所讲思想基督，降卑的基督和高升的基督。我们最后看一下那个后记好了。OK， 后记有提到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啊？因为是我们的灵修，每天要读圣经。那读圣经是叫你认识基督，为什么要认识基督？为什么要你要确实确切的认识基督？你不能只说哦，我身上属灵光景很不好，我要提醒我自己，上帝必会听我的祷告，因为他为什么听你的祷告？他为什么是听祷告的上帝 ？Why？ 因为他的儿子为你祷告，他才会听你的祷告。因为他的儿子赐下他的圣灵帮助你祷告，他才会听你的祷告。是你我们很多习惯这些属灵的术语，但是你必须把它具体化，否则你总是会觉得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认不认识基督。可是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约翰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 这些事记录下来，我要叫你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好叫你们认识他得以得永生，就这么简单。你为什么要读圣经？要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他如何执行他基督的职分，他是如何一位上帝的儿子，好叫你们得永生，就这么简单。然后最后约翰欧文这句我觉得非常的，基本上约翰欧文在讲说，为什么我们要默想基督的荣耀，默想降卑的基督，升天的基督，为什么我们要仰望他，这是讲，他说因为这将修补我们一切的朽坏，在里面给我们一个归正的灵，可以有点悬，默想基督激励我们满足所有顺服的本分。约翰欧文他的很多的神学，尤其是那种属灵神学，在这句话里面几乎就是浓缩了他的神学。他说人要怎么致死罪，或者圣徒要怎么成圣，不是总是致死罪致死罪致死罪，我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我要做这个不做那个，我要 no， 你那样子是死路一条。他说如果你的致死罪和你的成圣只不过是如此，我要禁止我做什么，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犯罪，我要做更多的好讨上帝喜欢的事，那个跟世界其他宗教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有这一位先知祭司君王的基督。他说当我们瞻仰基督的荣耀的时候，这个荣耀当然就是包括他的降卑和他的高升，当我们瞻仰他是谁的时候，就是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圣经中告诉我们关于他什么，你就才可能满足或者执行你顺服的本分，你才可能致死罪，你才可能顺服基督，你才可能有他的样式。很简单的道理，你思想他，你就真的理想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你爱他，你怎么可能不想要效法他，而你爱他就表示有他的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的成圣你的致死罪都是基于瞻仰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那个不是，所以你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致死成终的基督，因为那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动力和诱因，你越想他你才可能效法他，你才可能会爱他，你的心才会被他吸引，不是只是空虚的空虚的靠在那边叫口号，一些属灵的口号。所以血肉无法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我也就是说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刚在这里所讨论的，如果没有圣灵在你心里工作，你会觉得哎，他们在讲什么。但是如果有圣灵在你心里工作，我希望至少在这边或者会让你看到，哦，我们的主的确还蛮美的，我真的很想要更认识他。所以如果血肉是无法明白如何有这样的果效，就好像叫那个亚曼到那个河里面去洗，约旦河里面去洗，怎么会有效？但是这个就是有信心的人的信心生命独享的奥秘。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那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叫你能够信这个仰望基督就是信徒独有的奥秘，也是信徒活在世界上的原则基本轴干。你要怎么说？所以为什么要认识基督，就是约翰欧文这句话，因为你要认识基督，你才知道如何活在地上，如何走天路。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会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说他学了顺从，因为学了感觉好像是原本不会，学了才会。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 光看就是中文会有这样子的理解，但我光看我会有一点难以明白，因为耶稣他不可能不顺服嘛，对不对？所以我会有一点疑惑。 他不可能不顺服，但是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真实的顺服，他才顺服 ，right？ 对。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经历这一切顺服所代表的，他必须要经历这顺服所一切，他必须要亲身经历，那个才叫真正的顺服。他必须学习，才算是顺服。 学习什么？ 学习什么？你觉得呢？ 他学习顺服吗？ 对。有人可以帮助，有人可以帮助那个钟亮吗？或者对，用不要用阿丹的方式讲，有没有人用可以用其他的人听得懂的方式讲？ 我用一个反向讲，我们常常在很苦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不顺，就是我们犯罪的人，然后当然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上帝面前才学习顺，就是苦难本身会把你里生命的本质暴露出来。 这我明白，但因为我们本来是不会顺服的嘛，所以透过苦难我们学习顺服。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这边主要的是讲说，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 right？ 他既然道成了肉身，他既然是人，他就必须要像人一样，凡他是生在律法之下的 ，OK， 凡亚当应该要顺服的，他也必须要顺服，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如何真正的顺服，他还是必须要实际 experimentally 或者 experientially， 他必须要经历上，他必须要自己去经历这些顺服所做的一切他需要做的，他必须要受过试探，他必须要对试探说 no。他必须要一次也不退后，就算他在痛苦，就算他在受人耻辱，他仍然必须说，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这个就是他的学习顺服 ，right？ 他必须祷告，他不是只是说啊，反正我就会顺服。他的顺服之中，他仍然必须要学习他父的旨意。他必须爱神爱人的心都需要成长，圣灵不断的要在每日早晨叫他醒来，提醒他，让他有受教者的耳朵，让他有受教者的舌头。他必须花时间什么背下整本旧约圣经，那本圣经不是就是像路德宗或者像罗马天主教的已经弄到你的脑子里面。我们的主他也必须花时间背圣经，按照这个理解，他必须学，他整个的，他必须，因为他是儿子，但他不只是儿子，他也成了人子，所以他必须学习，这一切都是他必须学习的，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透过祷告，是凭着信心，是倚靠圣灵，一次也没有退后。或者你要用另外一种是有血有泪的顺服，所以他必须透过学习才能够顺服。 可以，我可以说他也是必须透过使用恩典的管道，上帝给就像我们一样，他也必须去做。 Yeah, yeah. 保罗有讲在加拉太书说，我他不是在责备加拉太人吗？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好像要重新生产你们，让基督在你们里面形成出来。Until Christ is formed in you， 我忘记中文是什么。你们知道我讲那些经文，我好像又重新生产，好叫基督在你们心中形成。约翰·欧文他们这群清教徒 ，Manton 也有这个概念，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为什么基督的受苦、基督的顺服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而且他为什么倚靠圣灵，这对他来说对我们来说是这么重要，不只是他是真实的人， 人定义上就是依靠圣灵顺服上帝的旨意。你如果没有圣灵，你就像亚当一样，你没有办法顺服。基督也是。可是这对我们来说，约翰欧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圣灵在基督上的工作，除了为他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性，造了一个身体，是在他的生命之中复制制造出一个原本的蓝图，然后再将这个蓝图复制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的顺服是因为基督他自己也经历了，或者用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他凡事都受试探，所以他知道你受试探，他可以体恤你。你在受试探的时候，也因为你的主经过试探，胜过试探，你也可以受胜过试探。所以圣灵在我们的主生命之中制造了一个原来的蓝图 blueprint 版本 template prototype， 然后再将这个复制在你我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之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很软弱，但是你有基督的生命，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形成，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保罗在里面所讲的，他是说这个是，所以刚怡馨所讲的基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会特别讲你要使用恩典的媒介，恩典就是如此，你不使用就没有恩典。基督也是一样，他不祷告就不得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使用恩典的媒介，我们就没有属灵的恩典，就这么简单。你不团契，你的属灵生命一定会萎缩。你不信嘛，你试试看嘛，就试试看。你不祷告，你的属灵生命一定萎缩。那种我看过那种有些教会没有团契，实质团契那种属灵生命，和有团契真正有团契的那种属灵生命是大不一样的。Right? 我们的主为什么那么渴望希望与人有团契？你可以注意到新约里面我们的主是非常渴望与人有团契的人。Yeah. Anyway, 是的，他也需要使用属灵的恩典的媒介，他才领受恩典。这我们之前也提到，基督也需要恩典，如果他是人他就需要恩典，定义上就需要，他需要依靠圣灵，他需要。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习顺服，是因为基督他先经历了这一切，学习顺服，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制造了一个这个完美的 template， 然后再应用在我们身上。 Anyway， OK， 一个半小时，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阳光 OK 吗？你那边OK， 所以我们感谢主，认识基督。我希望这个对大家都有帮助。这本书，所以我在考虑我们读书会下一个要读什么。我现在倾向的是 Ferguson 的《圣灵论》，主要是，我觉得圣灵我们可以多认识，多认识他。那第二就是那个这本书的翻译，我发现好像还不错。他有中文，我们读书会就一定要有中文书。那我会提出，我会跟那个核心小组提出，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后也要建立那个会员制度，如果是新福的会员，这本书好像如果它是香港的一个出版社出的，台湾买得到，好像要400多块还多少。所以我会跟那个核心小组讨论，我会提出一个，就是读书会如果大家要买书的话可以有补助，就是如果是新福的会员的话。 OK， 还是你们现在有什么其他的书你觉得读得太好了我们非得读不可，有吗？有意见有建议吗？ 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几个月来27个月，哇，2年多耶，感谢主。好，我们请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最后一次机会哦，在认识基督的读书会，还是郑杰？郑杰第一次又参加，最后一次由你来收尾。 OK， 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啊，在每礼拜三都有这个时间，可以让我们一起来聚在一起来讨论你的话语。谢谢主啊，那也在这两年间，让我们透过认识基督这本书，也透过我们的传道人，让我们在书中透过书中的话语来更认识你。所以主要感谢你，那我们即将有下一本书，那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找到合适的书，那我们这个读书会可以继续下去，那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休息。所以主要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谢谢大家。